Hey.

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明的作品特辑。杨明是我国著名的军旅作曲家，文职将军，国家一级作曲，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。接下来请欣赏哈辉演唱的《大山的孩子》，阎维文所演唱的《你的儿子在西部》，王宏伟所演唱的《如今赶上了好时代》。 的伤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比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紫千红。